信南朝鲜朗报统一新闻报道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28号在首尔市举行记者会，并宣布以11月30号为第一次总罢工和市民不服从日。记者会上宣读了第一次总罢工和市民不服从日宣言书。此外，为第一次总罢工和市民不服从日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，同一天发表了呼吁书。